你是个不屈不挠的男子，不需修饰的面孔都不错。风霜扑面过，都不可吹熄烈火，几多辛酸已由他都经过。不管身边始终不停有冷笑侵袭，你有你去干，不会怕。即使失宿街边，依然你说你的话，哪会有妥协？命运是你家，充满埋怨。心火热中，可惜他根本未知只苦干。温馨笑面里，太多辛苦的痕迹。今天即使他受伤，都不觉。不管身边始终不停有冷笑侵袭，你有你去干。不会怕，即使失宿街边，依然你说你的话，哪会有妥协？命运是你家。